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收听节目，是在其他城市，甚至是国外用网络收听，还是现在在北京开着车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都希望你可以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我们享受一个纯净的听歌时间。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今天我们的音乐关键词是春光，不过节目一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可能会跟这样的主题有一些些出入，这是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雪中莲》。 雪花飘 飞所演唱的《雪中莲》。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春光，可是一开场的歌曲我们选择的和这样的主题却完全不搭嘎，为什么？容我慢慢说来。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你所生活的城市的天气状况如何？我回了一趟老家南京，那里在周末的时候是洋洋洒洒的下起了大暴雨，雷是雷，雨是雨，而我所工作生活的城市北京飘飘洒洒下了一整天的大雪，那个朋友圈里就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只是这场雪来的真的是有些迟，气温如此之高，所以那场雪落地无痕，在我时隔几个小时周日早晨回到北京的时候就已经完全看不到任何下雪的痕迹。 多少心里面有一些遗憾，我真的很想见证那首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现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做飞花的场景。我想象着在下雪天，然后听王菲的这首歌，喝着咖啡，是多么舒服而又浪漫的一种场景。可是今天我坐在这里看不到雪，然后听王菲的这首《雪中莲》的时候，就想起了王菲在很多年前去参加台湾地区小 S 所做的一个综艺节目里头说了一个冷笑话。我无意当中被那个冷笑话戳中笑点，傻乎乎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笑了好一会儿。王菲说，为什么熊在冬天冬眠的时间是最长的？当时的主持人小 S 和黑人都思量了一会儿，然后不知道，王菲接着说，因为没有人敢叫醒他。是不是很冷？但是莫名其妙在今天就戳中了我的笑点，真的乐了好一会儿。我记得我在那段视频里有看到王菲说了好多冷笑话，真的很冷。当然这其中也会有一些奏效的搞笑的一些片段，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微博当中关注 DJ 王平，我应该是有转那个视频。好了，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和线索，我们往下听，听到的是拉阿加莫所演唱的《春雨》。 该怎么形容呢？就像春后的一场细雨，缠缠绵绵中充满了回忆，让人伤感又美丽。说什么是非呀？反正一切都已过去，生活总是给人予太多失望，你要再次拾起勇敢。 作拉阿加莫所演唱的《春雨》，相当惊艳的一首歌曲。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就觉得哎，很舒服，很享受这样的歌声，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喜不喜欢。我相信收音机前会有很多的朋友在很小的时候都时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叫做春雨贵如油。可是这句话我纠结了好多年，因为在我的记忆当中，江南的春雨真的是有一种绵绵无绝期的一直这种下着，下三天五天是很正常的，下半个月甚至下二来天都算是正常。所以我一直很纠结春雨贵如油这句话是不是说错了，直到三十多岁之后我来到北京，突然感觉这句话是对的，春雨贵如油，甚至对于这座城市来说雨水都贵如油。最近这一年北京所下的雨可以用一个手就数过来，我家里的加湿器日夜工作，那仪表的显示那湿度才20%。但愿在这个春天每个地方都可以风调雨顺。我们继续来听歌，西城男孩 My Love。 An empty street, an empty house, a hole inside my heart. I'm all alone, the rooms are getting small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I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s we hadSongs we sang together, oh yeah. And all my life, I'm holding on forever, reaching for a love that seems so far. So I say a little prayer and hope my dreams will take me there.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

听雪中莲，再听那英的这首春暖花开的时候，我想起了春雨无声一首诗，说春雨来了，你试着让春雨服侍自己的脸颊，那种感觉就像妈妈轻轻给你擦着泪花。可见春雨在很多人心目当中都是那种温柔可人的，只是你要去江南待段时间，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还是喜欢那种一地散落的花瓣就是你意境纷扰的诗行，一地尘烟水色就是迷蒙但是却有着美好浪漫的歌唱。我想这个时间可能会有很多的地方，樱花、梨花、桃花还有油菜花可能都已经开好了，这正是赏花的好时节。所以王平在节目当中要提醒各位，选择踏春出行的时候，尽可能的去选择公共交通，以免自驾车的时候车多堵在路上，败了这种探春的好心情。继续要跟你一起来分享 SHE 花都开好了。 如果没遇上那么多转弯，怎能来到你身旁？现在往回看，每一步混乱，原来走完错方向。曾经还以为再不能承担一滴泪水的重量，今天终于知道眼泪也可以酝酿出芬芳。再不用从别人身上去寻找信仰，爱上你我学会心里面有话就能够怒放。颜色眼了香味香了， 花都开好了， 你是我的我又爱了， 世界完成了， 心紧贴着 手紧握着，没有遗憾了， 我很快乐我很快乐， 花开好 如果没遇上那么多转弯，怎能来到你身旁？现在往回看，每一步混乱，原来都暗藏方向。 曾经还以为再不能承担一滴泪水的重量，今天终于知道眼泪也可以酝酿出芬芳。 再不用从别人身上去寻找信仰，爱上你我学会心里面有话就能 有首古诗叫做《城东早春》，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在这样的诗句说完之后，再次提醒各位，现在正是春花浪漫时，出门去游春的时候一定要做好攻略，注意安全。另外前面也听到了，出门俱是看花人，所以这个时节出游的人很多，再次提醒各位一定选择公共交通， 避免自驾车的时候堵在路上坏了这份出游的好心情。另外我们再回到音乐当中来，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SHE 所演唱的《花都开好了》，石人辰作词，左安安作曲，收录在当年热播的电视剧《蔷薇之恋》中。那部电视剧是拿这一个首歌当主题曲的，03年的老歌。我们接下来沿着这样的线索继续往下说，说到的是蔷薇这种花。北京城里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这种攀墙蔷薇，我觉得再过几天他们也应该到花期了，到时候你开着车，车窗不必摇上去，满城春意，因为他们的盛放五颜六色，你的心情自然会好起来。北京的蔷薇花期很长，在我的印象里只要有雨水它们就会盛放，大概从春天四月一直会开到秋天，而这个时节我觉得慢慢的北京城就会进入到它气候最好风景最美的一个时节。所以我就在想，听着音乐喝着咖啡坐在露天的咖啡馆应该是最享受的。当然说到这里，我时常会想象很多年前我还没来过北京的时候，我就很难想象在露天去喝咖啡一喝一下午，甚至接连坐到晚上去喝酒的那种场景。因为我所生活的南京冬天很冷，夏天很热，还有蚊虫，室外真的不是太适合坐着，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一般都不会在这种露天的这种场所去喝咖啡。所以到北京我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请我说我们找个露天去喝咖啡，我当时就不能够接受，但是坐着坐着我就觉得好像还是蛮享受的。这个时间又到了，所以你愿意吗？我们找个空，去一个咖啡馆喝一杯咖啡，聊一聊音乐，聊聊梦想。好，在还没有约定时间什么时候去喝咖啡之前，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吧。这是陈果所翻唱的，有空来坐坐。 朋友，你是否还寂寞？有什么伤心话还没有说？请你有空来坐坐，来坐坐。朋友，明天要往哪儿走？我们都把做梦的时间等得太久，没有空执着，没时间张罗。 祝世界和平！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在中国武汉举办。军运会会歌及主题推广曲有奖征集火热进行中，详情请见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官方网站。参选作品请寄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电台军运会歌曲征集，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60号选手开始冲刺，超越，赢了！ Robo 全新 XC60 搭载 Drive E 发动机，百公里加速6.8秒，全程动力不断，随时赶超，即刻体验 Robo 全新 XC60， 让驾乘超出您想象。 全家春游啦！中青旅遨游网大团购，澳门五星1999元起，日本赏樱花3599元起，普吉岛上豪华游艇斯米兰包船一日游，更多线路早报名，有机会每人优惠1000元。中青旅遨游网超值奢玩，更超值，更放心，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首选，3w.遨游.com。

首是来自于杨钰莹、巴特尔和王洪祥共同演绎的《再遇梨花颂》，真的相当惊艳的一段唱腔。我个人而言更喜欢两个小朋友，因为那种纯真很美好，它有一种代入感，让你无限向往你生命当中那段纯真的时光。而我个人觉得，特别是那些不太听京剧的朋友，对这段唱腔比较陌生的朋友，你可以找来这段视频看一看，因为视频真的很美，听你可能会少了那种视觉美感的冲击，然后那种美好的感觉会差一些些。所以记得这段唱腔叫做《再遇梨花颂》，你可以到网上找来视频看一看。不过我今天在听完这段唱腔之后，要给那些不太了解这段唱腔的朋友简单介绍一下《梨花颂》。它是历史京剧《大唐贵妃》的主题曲，杨乃林作曲，翁思载作词，属于京歌。而这首歌的内容是直接呼应了《大唐贵妃》当中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主题。唱腔设计是以京剧当中的二黄调式为主调，还加入了梅派唱腔的特色，个人主唱和合唱相辅相成，可以说是委婉与大气相结合。而历史上的杨玉环资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所以会被唐明皇李隆基册封为贵妃。他和李隆基的爱情故事流传千古，在李白的笔下，李隆基对杨玉环可以说是百看不厌，所以会有了那句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而在杜牧笔下，李隆基对杨玉环可以说是百依百顺，所以有了那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在李商隐的笔下，李隆基因为马嵬驿驿死杨玉环一事自责而死，所以有了那句骑马雁西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纵观盛唐所传下来所有有关于他们的诗句，我个人觉得唯有白居易的《长恨歌》最为客观详实，洋洋洒洒800余字，写尽了杨玉环的一生。可是对于白居易这首《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他到底是在赞美唐玄宗与杨玉环的爱情那份忠贞不二，还是在讽刺着这个唐玄宗的荒淫误国，或者是谴责杨玉环祸水红颜，一直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后来会有《妖猫传》，会有这段唱腔当中的唱词，长恨一曲千古迷，长恨一曲千古思，也就不足为怪了。好了，他到底在写些什么，赞美还是在诋毁，还是在怎么样，在今天来说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带给我们的那种美的享受。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和线索往下听，想跟你继续来分享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 像梦里与你一起再醉一回，金钗钗与伞翁同是你给我的礼物，霓裳羽衣几番轮回为你歌舞，千门关是你对我深深的思念，花未破下愿为真爱温暖红颜，

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 这首《春泥》是伊能静填词，庾澄庆作曲，收录在庾澄庆2003年所发行的专辑《哈令天堂》当中。从这首歌词当中，你就可以看出当年伊能静和庾澄庆的感情是很丰厚的。不过，时间还是让这两个人在最终分道扬镳，所以每每听这首歌，你就不得不去感慨，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在今天节目听完这首歌曲之后，王平想提醒各位，趁大家还在一起，还相爱，还没有两看相厌的时候，请好好的善待彼此，好好的对待对方，让你们的爱情再长久一些。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是刘若英所演唱的《花季未了》。 我想要的你却给不了，爱情至今只剩下拥抱。我感觉你想逃，我却放不掉，麻烦你来陪我强求，谁都受不了。昨天开的花朵，今天却谢了。伤心一朵，幸福一朵，值多少？花季未了，你却走了，泪在掉。 是刘若英1998年收录在专辑《很爱很爱你》当中的第三首歌曲《花季未了》，作词许常德，作曲郭子。而此刻窗外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有一句老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王平在这个时间想提醒各位，好好的该规划一下工作和生活了。当然劳逸要结合，有空的时候还不妨出去走一走，踏踏青，不要辜负着大好春光。而在今天节目最后，王平挑选的同样是郭子作曲的音乐作品，黄莺莺演唱的春光。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高唱独秋过冬，等着春光。